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。头先我哋录一条好沉重嘅声，我发觉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我同阿笋哥啦，越嚟个录音粗口少咗。我哋 其实好想讲粗口啊，不过啲火少咗，冇办法。 探讨个问题深入咗，尤其探讨人生嗰个深度。 皮肤病多咗， 屌你嗰啲啊，我系知啫。你系咪只脚擦完个閪啊？屌， 可能 系。鲍鱼擦咧，我睇日本片，哇，好过瘾啊！屌，今集我哋谈一集山琴卡达菲。咁啊， 我嗰日咧就打电话俾阿舅父先，我就话有单大生意。你敢唔敢做？通常咧，你咁样问咧，所有男人都话。咁你快啲过嚟听下先。 系， 屌我话。 唔系，通常我都话唔敢，我话算有一单嘢咧，我就同个伙计讲话，喂，有单大单嘢，搵大钱嘅，够唔够胆做？那个伙计第一时间谂，狗护士咩衰嘢嚟啊？我话嗱，而家有啲美国水兵嚟香港，你咪见到啲黑鬼同佢阴阴笑，着条嗰啲皮牛仔裤咧，啲牛仔咪着一啲皮裤咧，突个屎忽同个袋出嚟，即系两个裤筒黐住，咁之后咧有条带咁扣住，你知唔知边啲啊？即系牛仔嚟骑马啲。话说有一次我 H&M 啊见到，咁我就同宝宝龙讲，我话宝宝龙，我想买一条。咁你知唔知宝宝龙讲咩啊？我见过人着呢啲，我系咩嚟？边度见过人着啊？澳门睇科苏嘅时候，我见到男人着。 言歸正傳，跟住咧，然後咧，我就話，原來咧嗰日琴日睇報紙咧，就有人肯出1264万。 點解咁突然嘅？ 咁可能係用佢哋嗰個地方嘅幣值，成班港幣係咁嘅錢啦。港紙咁樣咧就捉拿卡達菲。係。咁咧我就喺度諗啦。我哋你聽完之後，你都係笑一笑啦，你梗係唔會諗啦。 係。 咁但係咧，你要咁諗喎，如果你因為你覺得你要搭飛機過去啦，咁又你 即係而家嗰度入唔到境噶嘛？ 你又覺得好多危險咁樣？ 係，唔係危險啊？直頭入唔到去。 咁我哋將個場景轉一轉先，即係咧，我哋當呢個卡達菲，原來而家佢只係匿埋喺銅鑼灣，係嚇 ，OK，OK， 即係一個人多嘅地方，佢匿喺銅鑼灣嘅 邊度我唔知。 佢喺呢個政府總部入邊，係咁裏邊好多軍隊喺度啦。嚇！但係捉到佢有千幾粒喎，咁樣嚇，我就琴日咧，我就同啲人喺度諗啦，究竟有啲咩計啊？係可以咧，山琴呢個人，然後賺呢千幾萬咧？點解咧？因為你其實人生有好多賺錢嘅機會啊。其實呢個好明顯係啦。 係 咁，你擺得出嚟嘅時候，你其實睇卡達菲，佢都係普通人一個啫。佢又唔識呢個咩中國功夫，又唔識咩。 水平嘅側邊嗰啲識咧，屌你！ 嚇，同埋你講呢個最尾都係槍炮導彈啫，嚇、導彈導彈係打唔爆你嘅，佢身邊 導彈打唔爆你，不過佢將你炸成肉碎啫。 同埋咧，你留意所有嘅戰鬥咧，所有真正嘅戰鬥咧，通常咧都唔係由外力可以打敗佢嘅。而是所有城堡呢都是由里面开始攻破的、啊、所以他身边既然有枪呢，你留意所有的暴动、的警察都是不可以带枪的， 所有暴动 即是如果去镇压暴动的警察 他当然被人抢了、 exactly 但是呢卡达菲呢他围住身边的人个个都有枪，其实他都挺危险的，其实是不是即是你怎么知道哪个会调转枪头一瓜打爆你，喂屌你不是好像金融小说那样嘛，讲那些教主用什么三思六神丸，你吃了每年要定时了解药。 可能他里面不是三思六神丸、他里面有些复制的什么苍井空、是不是井苍空的复制井苍空，哇我屌你老妹人肉导弹大佬。 你想想即是呢我真的其实没什么 point 呢是不出卖他的、其实你想想他作为即是他作为一个即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做枪大佬都衰的了，即是不衰那些就做不到大佬的、那下面那些人当然成日都望你死，你不死我哪有得上呢、咁好啦，如果你死咗對我好唔著數嘅時候，我就唔想你死啦。 唔係、那個問題就係人哋希望利用佢再東山再起啊！嗱，可能我而家係嗰個革命衛隊嘅將軍，喂，屌你老尾，你瓜撚咗柴都冇得將軍做嘅，大佬，你老閪都唔好死住啦。 咁可能有一個咧革命衛隊嘅將軍咁樣諗啫，咁仲有 B、C、D、E 咁多革命衛隊將軍啊嘛。 咁啊 係。即係所謂咧，去策反一個組織啊。 你唔一定要去捉咗個，即係你唔一定要係向第二把交椅處理噶嘛，仲有三四五六把交椅去處理佢噶嘛。即係我就喺度諗啦，究竟有咩辦法咧？可以捉嗱山琴呢個卡達菲去賺呢千幾萬，千幾萬都唔係一個細數目喎、啊。 千幾萬、 啊，我同你窮其一生，可能真係只係賺千幾萬嘅啫，我都係。 我計個數係，我計個數我係， 你係啊， 到我退休千幾萬。 係嘛？即係你一生人就係揾千幾萬。係 啊，一生。 如果你捉拿到卡拉菲，冇、一個冇一次險，你又係揾千幾萬喎、啊。咁其實呢個彩金跟吸唔吸引咧，普通啦。 唔係，咁問題就是我驚你捉撚到都好啦。你去領彩嘅時候係嗰啲美軍或者係聯合國嗰個撚樣打你兩槍之後咧，領咗啲卡拉菲去，之後你咪屌你變成被利用嘅工具。 所以咧，我哋唔好首先唔好俾個距離迷惑到先。 啊， 距離咧，你唔好覺得哇要搭車去嗰個叫咩烏茲別克定係咩？ 非洲嗰個叫乜鬼嘢啊？啊， 總之好撚遠啦、你唔好諗住咧，你要搭車過去，你就係諗 利比亞。 係啊，利比亞，你就係當咧呢、這個原來卡達菲而家就匿埋喺銅鑼灣嘅水軍總部，水警總部嗰度。然後咧喺呢個36小時裏邊，大家度橋票裏邊咧可以捉到佢出嚟。其實如果呢條橋成功咧，其實你去利比亞嘅成功都好會好。 屌你啦！你都去問人啊？喂，Do you know 卡達菲爾咩啊？I want to。catch him， 屌你老味，即刻俾人雞奸啦！你屌你， 都好難噶。嗱，好，首先你就係諗搜索嘅問題啦，係咪先？我哋有咩辦法可以將呢個卡達菲嘅範圍搜索，將佢 level down 嘅咧？ 冇啊！ 卡達菲佢都要有郵件嘅來往，佢都會出場噶，佢都佢嘅行蹤係會暴露嘅喎。 係。 卡達菲唔同拉登喎，拉登嗰時候，拉登佢點解會俾人哋捉到啊？係因為佢郵差出賣咗佢啊嘛，係嘛？係。卡達菲唔係㗎，而家咁久都仲上下電視㗎。其實佢喺邊度你好容易知道㗎啫。所以你要確定卡達菲佢個位置喺邊度咧，絕對唔困難。咁同埋卡達菲而家佢仲係一個露面嘅組織，佢未變轉地下組織嘛。 所以佢即係佢仲係一個政府嚟㗎嘛，佢話自己。 即係所以其實咧，你去捉拿卡達菲同捉拿曾蔭權咧，你要確定真卡達菲嘅位置喺邊度，同確定曾蔭權位置喺邊度咧，事實上我相信唔係真係咁難。係 呢個。 除非佢轉戰地下。譬如話佢好似阿拉登咁樣，佢住喺個堡壘入邊，而個堡壘裏邊咧24小時有人守門口佢唔出入嘅。喂，但係呢啲嘢，佢連佢身邊嗰時候啊，啲美軍訪問翻嗰啲村民啊，問話：喂，呢座嘢好奇怪㗎，其實我哋冇人知道裏邊裝啲乜嘢㗎，24小時有守衞嘅，屌你估都估到入邊嗰人。佢未必係拉登，但係都唔係尋常人啦，係咪先？所以你可以咧話你話去將卡達菲呢個位置去限制 喺 個路基佢絕對唔困難。點樣捉先係困難？你個山捉緊你簡單。 屌你咪揾賴斯去咯，個撲雞話暗戀賴斯，好暗戀唔暗戀？屌你老母黑柴大佬，即係賴斯邊度有吸引力？我真係唔知。屌你老母啲牙又疏，笑起上嚟怪心撚樣。不過個窿又係大啲咯。即係我懷卡特菲係中意玩等嘅，屌！因為你揾啲大囉嘅女，嗱你總之係出面跳呢個土皮舞，用個囉柚得撚住佢，卡特菲炸炮炸咁耐，一定會出嚟屌佢屎窟窿嘅。咁即係一出嚟，你趁卡特菲屌撚住條女嘅時候，你咪過去笠撚住卡特菲，咪搞撚點咯？一係就派啲龍虎炮，即係專影屎忽嗰個龍虎炮俾佢。 龙虎炮步兵， 屌你老味咁捻愚蠢，我啊觉得嗰单嘢咧，其实系一个政治上嘅阴谋，佢会讲俾你身边嘅人听。嗱，佢发放呢个消息就系话，我而家有笔咁嘅钱，我希望你身边嘅人变节。佢唔系话俾要我哋一个外人去捉佢，佢系要城堡里边嘅人变节。 系，所以跟住你知唔知即刻就出咗第二条新闻啦？ 咩咧？ 卡達菲話佢賣咗佢20億噸黃，唔係20噸黃金。 但啲錢喺邊度套現啊？佢而家戰火連連啊，邊度賣嗰20噸黃金啊？ 黃金就好容易套現嘅，黃金喺任何國際市場裏邊都兑到現錢。 但係你啲錢運唔到翻嚟嘛？你20噸唔會收喺你身邊㗎嘛？屌，一都要用啲噸半貨車運20架，大佬。 唔係，咁我懷疑可能佢個金係放喺一啲即係點講？即係你譬如好似 係啊，可能放緊喺瑞士銀 行 咁。係 啊 係。咁你嗰啲錢你運唔到翻嚟㗎？ 咁我唔知道啦。 佢係出口術，即係而家大家出緊口術咯。 咁但係佢就即刻話俾佢聽，喂，跟住然後有680億嘅港紙嘛，佢而家有。咁然後佢又諗住去買翻啲民兵，然後去組織佢哋個護衛隊噶嘛。 但係你而家啲錢入唔到口啊嘛，你入唔到境兑現翻俾人啊嘛。 個問題係呢度，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出緊口述，我覺得。即係你出口述時，我出口述。 你出得千零萬，我有更多。 啱、啊，即係等於當年有韓生開賭場，對方個賭場去佢個賭場度抌手榴彈揾人，佢好得意啊！佢已經出埋通告，邊個入嚟揸手榴彈嘅話，請你去邊度邊度領取一筆嘅錢，去翻嗰個賭場抌手榴彈。咁人哋都係受雇嘅啫，咁我梗係揸粒手榴彈。喂，阿何生，嗰邊叫我掉你喎，喂，翻個 double 掉翻佢，哎得 triple 啊，掉佢啦。咁嗰邊咪話，哎你 triple 啊，我四倍咁樣。 哇，阿何生真係黑社會嚟 㗎。啱你招就高啦，即係引人哋斬你啫嘛。我嗰陣時識個朋友啊，個袋永遠袋住十零萬㗎，十零萬好少嘅咋，咁大沓。 嗯哼。 即係一寸都冇，寸、嗯、即係一千蚊紙寸。 係啊，差唔多啦嚇。 我嚟做咩咧？佢話。斬你嘅時候咪周圍飛咯，啲一千蚊紙實執㗎，啲人唔會斬你嘅。你知話真係高啦，世界上面冇黑幫嘅，得丐幫嘅啫。屌你老尾，我話要去斬你嘅時候，我見到一千蚊紙周圍飛，我點會斬你啊，大佬？啱啱先？ 啊，但係其實咧，香港咧社團咧，譬如話要伏擊一啲江湖大佬咁樣啦。係。你譬如話之前啊， 屠龍案啦。 啊，係咯，屠龍案啦。佢係點啊？一行出嚟， 一行出嚟俾架 Benz 懟埋開之後先斬佢嘅。其實單嘢咧就唔想佢死嘅，但係就錯手重得滯，咁咪瓜咗咯。即係佢真係想斬到佢甩頭甩骨嘅啫。點知佢唔係俾人斬死，係俾架車懟死。因為香港死一個人好大鑊㗎，你唔好諗住，屌你老味睇黑社會片，我掹支槍之後掟佢啦，掃完一大輪冇事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試下掹支槍出嚟香港，即係等同你美國佬有粒核彈，你核彈。是一個軍事的威嚇力，不是一個實際用得到的東西。等於你黑社會香港買支槍不貴，不是不困難，是不貴，即是不會說天價 幾十萬支槍，不是這樣的價錢。香港有支手槍不是一個很貴的價錢，但是誰敢用才行，屌你。你用完之後，我想你警察，屌你媽釘到你媽媽都不認得，你出刀仔就可能輕一點。即係出刀仔可能冇人理你，啲差佬唉算啦，出刀仔啊慣㗎啦。屌你，你出槍棒棒細佬，你死撚梗啦屌！ 但係點樣去？譬如話如果要伏擊一個大佬，你又諗住全身而退，咁有咩辦法呢？ 淋佢屎水咯！ 即係因為你其實你知道啦，啲大佬身邊就梗係有幾條有傍友㗎啦。係、 有幾多籌碼傍住佢。 或者咁樣，如果作為一個大佬，有咩辦法去防止自己俾人伏擊咧？其實， 做一個大佬。第一樣嘢點可以防止俾人伏擊就係少啲斷人米路啦。嗱，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，出嚟做黑社會都係諗住揾兩餐嘅時候，咁你咪用啲温柔啲嘅方法。而家硬手段已經行唔通噶啦。即係講真，你都會出入大陸噶嘛，你都會有時過下關噶。人哋香港唔做你，出境先做你啦。 所以阿卡達菲用嘅方法都係用呢、這個。華遊政策 啊， 即係最緊要話俾人哋聽我有錢。 啊，你出錢，我又有出錢啦。 嗯， 啱唔啱先？咁側邊嘅人咪話啊，係喎，穩定到軍收，喂，有千零萬。唔係啊，屌啊，飛哥有幾億啊，屌！話係咩？喂，傍住飛哥先，唔好講笑。屌你老味，我哋都係向錢案嘅啫，係嘛？咁、我覺得如果你 如果話時話，我哋係咪應該加入卡達菲個組織咧？其實 屌你，俾人屌屎忽啊！加卡達菲個組織，突然間同你講啊，筍哥，而家有單堅嘢俾你做，人肉炸彈，唔係你撳掣，我幫你撳。嗱，你衝埋就得啦，我搖好緊爆啊，細佬，你唔知佢幾時撳咧？屌你，你諗住啊唔掂啊，我驚啊，衝翻轉頭佢就撳啦，屌你老母！你估卡達菲傻嘅咩？同埋一樣嘢，你要生擒佢，我諗。在國際的社會上面都沒有人想生擒卡達菲，你想想我要花幾多的資源去到審判你，審判完我給個什麼監獄運你先，運你在哪裡先，我運回你在利比亞，屌你老闆，突然間你的兒子脫了罪，你跟兒子說，哎呀飛仔啊，嗱老豆現在勾撚了燈啊，我還有六七百億黃金，哎盼到買一支軍隊來救我，嗰邊打仗打撚到爛鳩曬，佢而家打大半年仗嘛，你咪話一般嘅即係基礎設施，分分鐘水都冇得飲啦，大佬，水喉爛曬，發電廠，你唔會咁神心打仗翻工開發電機係嘛？阿筍哥，你而家喺發電廠做，你唔會為人民服務喎。筍哥精神服務人群，我冒住風槍淋彈雨都要開著部發電機，都餓撚鳩啊！老婆屌柒你啦，翻嚟呢排房度啦，傻仔。 冇水冇电，咁嘅环境，你谂下，我运你去监狱，嗰边已经兵荒马乱啦。新政府啱啱成立嘅时候，你有钱，你买啲雇佣兵过嚟救捻咗你出嚟，点搞？佢根本个个 party 都想卡达菲死，你生擒佢，喂大佬，真系大整蛊。卡达菲其实好希望俾人生擒，我谂卡达菲唔会有勇气自杀，但系佢好有勇气俾你生擒，因为喺国际舞台上，你有啲咩法治定到我死先？我犯咗咩人道立场啊？屌你老咩！而家系叛乱啊！我镇压呢、這个，你话你靠咩定我想违背呢个人道立场咩？屌你老咩！你北约炸我国家咧？喂，大佬，我系一国之主，屌你老咩？喺我系国家选出嚟嘅，你无啦啦搞一班人，屌你老咩？搞革命搞暴动，屌你老咩？我镇压你好捻正常喎、啊！你喺国际法庭审佢嘅时候，佢振振有词啊，分分钟。你而家北約炸嗰啲咧，唔計數啊！所以個個 party 都一定想係攞到卡達菲條屍，就唔想攞卡達菲個人。卡達菲個女亦都係國際法庭嘅一個好出名嘅即係律師嚟。咁呢個燙手芋頭，我諗你都唔想佢落入邊個嘅手裏邊嘅係嘛？咁所以佢呢單嘢咧出口術咧，就係想側邊嘅人巴鳩佢，即係殺死咗佢。咁卡達菲又精嘅，亦都即係。用一些方法去保護了自己，就我有錢，我維護了自己的生命。但是你說我給我的看法，能不能夠生擒到卡達菲呢？我覺得最終就是要在歐洲或者中國現在的經濟體裏面，因為卡達菲利比亞出最多的就是石油，他們現在正在談的就是怎麼瓜分這個石油利益，看看誰瓜分得最多，那個人就可能會去捉阿卡達菲出嚟處決咗佢。譬如今次係美國佬瓜分得最多，個責任落喺佢哋身上；意大利佬瓜分得最多，意大利政府做嘢；或者中國政府瓜分得最多，中國政府做嘢。 睇你咁講，我哋而家捉拿卡達菲嘅機會都渺茫咯。 我啊覺得一係揾賴斯去。 不如咁。我哋所有觀眾啊，即係如果咧， 喂，我仲想問下所有觀眾對住賴斯點打飛機？ 唔係唔係，如果咧嗱，如果大家咧有興趣捉拿卡達菲咧，係嘅話咧，你咧就上去牛醫生與狗護士嗰個網站嗰個 email 嗰度報名，係啦，報名 啊， 咁然後咧，我哋睇下咧，如果有10萬人啊，或者20萬人咁上下咧。我哋做支細細啲嘅軍隊，翻大陸入啲紅星手槍。 屌你啦！入紅星手槍翻大陸嘅，屌你妹屎忽窿噶！屌你！我哋搞個光膠青年團，翻大陸咧就以光膠為名，就以呢個救助人民為殺。每逢咧一啲少女俾我哋光膠完之後，我哋將我哋嘅辛苦得嚟嘅薪金同埋薪水咧交託於佢手上，救助呢個國家有需要嘅人民。嗱，幾偉大嘅事業啊！大家又得到好處。我哋又付出咗我哋嘅精神同埋努力，系嘛？ 同埋咧，大家细个咧睇过好多嗰啲即系好多卡通片或者系啲侦探小说，通常咧都系一个人身陷险境，由最尾将个大佬怼冧咗，然后又可以全身而退嘅。 你真系睇得多得滞啦！你试下入军营偷条底裤啊！你走得出嚟，我切柒煲汤派街坊啊！屌你老尾，我谂嗱，你春运都俾人雷爆啊，细佬！屌你老尾，香港军营啫，讲紧屌！ 但系大家你谂我千几万喎、啊，屌你尾， 千几万冇命使啊，只捻败！屌你老母！突然间俾嗰啲民，佢俾嗰啲咁嘅雇佣兵捉捻到啊！ 同埋咧，而家咧，小啲后生仔，嗱，你哋唔好打 RPG 噶，而家有啲真嘅俾你打。你开枪之后会怼冧人嘅。 我最弊啲僆仔去捻到，未去到揸把枪已经手震，仲要俾人怼冧埋，大哥。你估打仗系真系一个咁好英勇嘅行为？嗱，我有一日睇咗个报道，令到我自己系好 touching。我好想流眼泪。在一篇旧的报道里面，旧报纸来的，咁咧佢就话周润发被选为世界上最有型揸枪的男士。我见很多人拍戏，或者很多一啲电影的宣传海报，一啲男士女士表现自己有型的时候，都揸支手枪或者一啲杀人的武器。我不知点解人类是一样咁卑劣的动物。当你只手上边立住或者揸住，当我哋嘅手上边揸住杀人武器嘅时候，我哋就会觉得佢好有型。我真系好心痛。 人類是不是真的要去殺我們身邊的動物？ 不過我講一個美好的消息來聽，是現在呢，這個呢，跟著這個有統計啊，美軍啊，是其實呢每射出呢每一千發子彈呢，只有一粒是射中人的。那其他的990那粒是怎樣的呢？其實是亂射，即係其實咧，真正嘅戰爭咧，其實係冇人想殺人嘅。係啊，不過咧，有時即係咧，中咗一粒可能隨時仲要係流彈嚟，其實大家都根本就向天開槍。 我喺呢、這個嗱，呢、這個係一個實際嘅事件啦。但係喺人類心目中裏邊，摧毀係代表英雄。你見好多嘢，好多嘅賣座嘅電影都係啦，摧毀嘅電影係會比較即係。風行啲， 唔係啊！我哋有個朋友，佢想個仔做嗰啲咩職師啊嗰啲啊， 屌你咯， 係有建設㗎都。 我又未見過話世界上最有型揸甜筒男人，或者世界上最有型揸假撚男士。 唔係啊，我係覺得有條女，即係條女揸住個男人碌撚㗎嘛，佢又真係好性感。 佢唔係叫有型啊，但我唔知點解人類係一個好卑劣嘅動物，即係佢。無時無刻都係覺得毀滅、摧毀、殺人或者係 KO 對方， 呢種象徵性係更吸引嚇。 即係我未見過啲人話：，哇，係喎，佢真係好有型，揸住支孖條，哇，佢真係幾 man 啊！個人，屌你老尾，揸住條假撚啊，喺度亂下亂下。即係我真係未聽過有啲咁嘅人，周潤發揸住支槍挫一挫個樣，咁就叫有型。即係我真係好嘔心，真係，即係係咪人類就係咁樣樣咧？即係我哋需要摧毀身邊嘅嘢，或者係破壞我哋身邊嘅建構，我哋先叫做有型，先叫做即係被認同咧。咁呢個我哋容後再即係。希望大家去挖掘個答案出嚟。 講到呢度又要瞓覺啦。 屌！咁我哋都係應該卡山求唔到卡咖啡啦，老友。 算數啦。 好啦，就咁啦，拜拜。